说了不喜欢，一个话题绕着弯，他不留相爱了就说了，有什么难？想你做的饭，想你电话聊一晚，你把爱情说得很简单，我却找不到答案。如果我们只是擦肩而过，有什么遗憾？如果牵手只是一场浪漫，爱过以后风轻云淡，哭过一次敞开胸怀，把幸福装满，当手中的花瓣雨后风干，再爱一场难道不是孤单？喜欢一个话题绕着弯，大不了相爱了就说了，有什么难？想你做的饭，想你电话聊一晚，你把爱情说得很简单，我却找不到答案。如果我们只是擦肩而过，有什么遗憾？如果牵手只是一场浪漫，爱过以后风轻云淡，哭过一次敞开胸怀，把幸福装满，当手中的花瓣雨后风干，再爱一场难道不是牵手只是一场浪漫，爱过以后风轻云淡，哭过一次敞开胸怀，把幸福装满，当手中的花瓣雨后风干，再爱一场难道不是 秋来一个轮回，我就会化成沉淀。